为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第21届金正日花节将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本届花节将从主体106年2017年2月中旬起，在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展览馆举行，由武装力量机关、各省中央机关、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等海外同胞团体、各阶层劳动群众、青少年学生和外国友人参加。花节期间，在各地方也将举行不灭之花展览会和金日成花金正日花温室参观活动。